在朝鲜由黄海南道水区第一期工程圆满结束。由于总长近300里的大规模自流式水渠的完工，瓮津郡、康岭郡等地10000+公顷农田的高产稳产有了保证，其周边自然风景变得更为美丽。该地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，在临江下游地区防洪也有了担保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一向对西海谷仓、黄海南道的农业生产问题给予了深切关心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遵循他那崇高意志，亲自发起黄海南道水渠工程，并为此提出了宏伟的大自然改造蓝图。